锵锵三人行。最近在香港也难免会注意一些这个香港的这个新闻。那天就看见那个梁振英捡垃圾去了，是吧？ 是吗？我不知道。 对，就是说垃圾秀，有时候政府官员得做垃圾秀，因为就说是大陆那边发洪水嘛，有些那个垃圾啊，就到了香港的这个海滩上了。哎，就因为这个，内地网友又骂了。说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大陆这边过去的？ 说不定菲律宾飘过来的。 啊，但是我倒注意到这个香港人啊，有时候真的也挺冤的。你看，你记得那个时候这个金融风暴，雷曼兄弟，那好多阿婆呀就去哭去了，就这血本无归啊，这个这资产都在里面。这两天我看他们盯一个什么新闻呢 ？California。什么 光电菲尼斯， 这个健身中心， 对， 在红磡那边都有店， 全香港好多分店， 好，在内地实际都有店， 是吧？ 对，然后呢，他现在这个，你看香港加州健身中心全线暂停营业，这个有人说啊，将要进行这个集团的清盘聆讯啊，集团的营运资金遭法院暂时冻结，但是你知道，我平常有时候最省事儿的办法就是办一个健身卡呀。信用卡自动扣款，我发现这个要小心。嗯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说那种你交现金的可能还好办，给你要退赔啊，因为他这个要清盘了嘛，对吗？但是呢，有一个可能就很难弄了，就是说 分期付款。 对，因为你给银行说的就是分期付款，我授权了。 授权。 这还停不了，我觉得这也很麻烦。 对，他倒闭了，你健身不了了，可是还得扣钱。 对，还得你说这事儿 没有？你要扣钱，假如是这样扣钱都算哈，就每个月可能几百块哈，一千块。这个 California Fitness 最惨是说，好多人预缴，通常预缴，比方说我预缴5万块、10万块。还有一个人好奇怪啊，一个中年，很多中年女性啊，那个心理学很好玩的，预缴多少钱？100万港币，90万港币是这样缴的。你要买课程，他那个中间的游说的力量很大。刚开始总是这样，我去过嘛，我没去那家，我去另外一家。刚开始总是300块、500块一个月，我就跑步，然后呢，跑步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大家楼啊。大金佬哈是跑过来了，就看见你在旁边，然后呢点拨你一下，大叔，你这样跑呢会伤了腿的，你要这样怎么跑？哎，我说就怕了，我说对哦，那我这样跑。然后呢他等一下再过来又点拨你两下，让你对他信任。然后呢他就开始跟你聊了，说啊，其实啊你这个肚皮啊太大，你前面好像没肚皮，腰有。其实呢有一个方法，什么2个月内你就有6块腹肌，什么你的背也是，你这样再过几年呢可能手就抬不起来了，是吧？你要问一些问题你一定对的嘛，你会不会有时候蹲下来再起来会头晕啊，这那一个问题啊，会不会有时候晚上睡得不好啊，一定对，我们中年人一定的嘛哈，会不会半夜3点半会起来上个厕所啊，这样我还没有 OK 还没有 对。然后呢之后他就说啊，不如我们有个健身的课程，大概5万块、6万块，半年哈，你就开始进去。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这样才是恐怖的。你一笔就给了。 他们说啊，他不需要专业训练，对，但是他有这么一个交际的才能，长得又比较帅，就可以拉到客。家辉刚才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，你看，要是一个中年的师奶。身材稍稍有点，被家辉刚才这一番话，90万就付进去了， 没错， 哎呦， 知道吧？就是像他这样的靓仔的这种健身教练，是发生婚外情最可能的情况， 所以可能是下贱的贱呢， 说 贱，哎，真的 这样说，健身教练是最厉害，因为他跟你说话的时候，理所当然的 touch 你的身体， 哎， 你想想看， 你要这么说，那我还可以是投诉一下呢，就是说，咱们公司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亲口跟我讲的。那么香港的这个健身教练，我过去以为你们香港人挺专业，我发现香港人最爱性骚扰，不是这个歧视了啊，这个 接下来又惨了， 就是某个别香港人了，个别香港人啊，就是个健身教练，因为就咱们公司这个女孩子就买卡在锻炼，她健身教练呢，哎，我想请问你一个，这个算不算她有这个不叫渎职，就是她的职业能不能这样，就是这个健身教练见这个女孩子漂亮啊， 就老来指导他，老来搭讪，老来指导。到后来呢，当然这个女孩子也不能说什么，也挺好嘛，就是哎咱们帮着扶着腰啊，做啊做动作，到最后发展到要送她回家，咱们公司这个姑娘就觉得有点干嘛，就有点害怕，就说哎你不用送她回家，不用送回家。后来呢，但是至少要给了电话， 嗯， 因为她那个办这个健身卡是有电话的。最后呢，就说有一天这个女孩子说在家里接了这个电话，说这健身教练说我在你楼下呀，说今天是你生日，我给你送礼物。说这女孩子说不用不用，你回去吧。她说哎不用，我可以不上你家的，你只要到门口，你到门口我给你就好了。我按说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所以咱们这也没办法，就是说那就下了楼去接。按说这个行为从头到尾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这怎么 没有突破道德底线， 但咱们公司这女孩子就觉得有点怕， 不舒服了，嗯， 有点怕，就 她不喜欢这怕嘛， 对，不知道该怎么对付。按说她给人送礼，到了楼下，说你只要出来接一下就好了。她说最后结果就是她不敢去了， 对， 她不敢去，可是这个教练还在打电话呀，说你的卡里还有钱呢，你怎么一个星期都没来了？你的然后这个咱们公司这就咱们这小美女就说我不舒服，我病了。哦，一会儿又到楼下了，我给你买了药，我给你买了感冒药，你可以下楼来吗？你下楼来，我在楼门口等你，我给你。哎，你说这个行为，这就是 我站在健身教练的角度讲一讲，好吧？现在都有报道了，为什么这个加州健身中心要倒闭啊？ 就是因为健身教练太 不是不是，因为他的那个工资的发放的方法，他计算人工的方法，就是说他们健身教练哈、底薪很低，才给6000。那6000的活谁干嘛？在香港， 对对。 那么余下来怎么办呢？就根据你去拉人入会提成，跟你跟人家上课抽成。换句话说，对于这个健身教练来说，他来上班正常的工作，他赚不到多少钱。他必须第一要把人家偶然来试的人就要圈到多少钱。另外这个还不够，另外就是他要有个人魅力。他要给人家私人辅导，私人辅导就单独上课，高的到1000块一个小时。所以你认为他男的可能在性骚扰吧？他可能觉得他根本是工作，他根本是工作，他要靠这个魅力来吸引你说的那位女主播。 原来是健教练当接客了，是 吧？ 他以为他自个儿接客。 对对，所以他这个是公司兼顾，他里面可能两者混淆。 但是两 要是发展的好的话，他也许就交一个朋友；发展的不好，我就多拉客。而且他回去跟自己老婆也好说，我没办法，我求着人家女的给他送花，在他外面买东西。我都是为了工作，连他老婆都不能怪他。 哎呦，这就像当年小甜甜的那个风水师是吗？ 对， 都是为了 多难呢、这都是你有万恶的资本主义，这都是那个工资发放的方法引出来的问题。 咱们这个去一下广告，然后请这方面的专家佳辉谈一下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佳辉兼职了。 哎，佳辉，你是去过健身中心，你来判断一下，就刚才我跟徐老师说的，就这个教练他到底是在拉客还是在接客呢？ 那要问他才知道，要把他电话给我。可是当然子东说那制度啊，让他很积极去拉客嘛。可是先说回那个小美女，其实那个假如按照他所说的，那个男生是追求嘛，追女生，我们传统看的小说不是这样吗？假如那个男生是比较斯文的，比较英俊的，拿着花在你楼下等什么什么，他是追求啊，特别最后你接受了他，那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。当年他追我的时候啊，哇，我明明不要，没有好感的，他三天两头送花送药去我家，所以我接受了，最后跟他嫁给他生小孩，那是美满的故事。那你不喜欢呢，就不喜欢嘛。就说他是给你来干扰啊，不叫骚扰，干扰。那时候呢，这个小美女很简单嘛，怎么样那个界限怎么定？这要他很清楚的告诉对方 ，OK， 对不起，你不要来，我怕你， OK， 你再来呢，我可能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。 哎呀，很多女孩就说不出这个话， 而且没到这个程度，而且之前这样，哎，其实可能有好感， 就当然后来害怕。没有，我觉得 举手不打笑脸人，或者说你这个， 因为他怕嘛。假如是这样，我觉得第一个人跟人的交往啊，等于什么叫礼貌，什么叫客套，什么叫虚伪，没有一条清楚的界限的嘛，啊，叫人情世故，你要判断。你不怕就无所谓啊，有些女生不怕的啊，我不接受你追，我也不怕，我也享受，因为我觉得我很光荣，对。可是你已经不舒服嘛，不管你叫干扰也好，骚扰也好哈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你舒不舒服，自不自在。当你不自在了，然后你要清楚的表达啊，你不要再来这样找我，我很怕你啊。假如他再来，你就可以去报警。 对，有的女的了。他是这样，他一方面呢，他在拒绝，或者他在这个中间纠缠，嗯，但他 enjoy 跟别人抱怨，嗯，常常跟别人，常常跟人家说，哎呀，什么男的盯着我了啊，什么男的要怎么样了，什么男的， 你的意思他为了激起我的雄心？ 不是，你旁边的人听的时候，你很客观的说，那你早就可以怎么样，早就可以怎么样了。那你之所以没怎么样，这肯定中间是实际上是有鼓励或者是默许的啦，对不对？像刚才那个情况，那个男的你想的哈，拿了花在后面一面深情，说不定这个男的在下面一面等一面是八婆总还八爷，我就是为了找工作才这样，这个很难说的，就是要是能一刀截开，问题就是公私不分，就是说你里边有一个工作的需求了以后。 对，我就觉得这事儿他算不算是利用了吗？你比如说，老师要是性骚扰学生，这个是有权利关系的哈。但是健美教练，他利用这个，他抠女， 你以为他是利用职务在抠女啊？他解释成是我了，为了工作出卖色相啊。 那你用什么方法来拉客？你只要不犯法。第一个要不犯法，第二个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因为我们没看过。 徐老师这个是很好的联想，但肯定不是这个。就根据这个小美女跟我讲，肯定是属于性骚扰，就是因为最后他还问我怎么办嘛，我就是跟他就照着家规讲了，咱们所见略同。 很多男的， 我说你必须告诉他，你必须告诉他，你不，而且我就说你必须告诉他，就是你怎么，谁让你，我这个电话，我私人的电话我没有跟你交换过。这是我留在你们健身中心办卡， 那就不对了， 你就不应该用这个电话， 不应该用这个电话找我。 我可以向你公司投诉。 非常关键，这非常关键啊！那所以这个是有规矩，或者说有人情的判断。这个倒是让我想起胡兰成啊，我记得以前我忘记名字了，日本有个教授研究胡兰成嘛哈，后来来香港有机会碰面聊天，我们就谈到为什么胡兰成啊追女孩，连张爱玲也追得上什么什么。那个日本教授就说，他在日本去访问过几个当年啊被胡兰成追过的日本女人啊， 现在都老太了， 搞不好去世哈。他说他们不约而同就说一点，说胡兰成什么死缠烂打四个字。他说其中一个女的就说，好奇怪，他那个每天呢准时傍晚的时候5点站在我家楼下，拿着花看着我，然后每天写诗，什么放进我的信箱、邮箱，什么做拿些点心来。然后更重要的是说，那个日本教授说，那个女的就说，好奇怪，我刚开始觉得她很讨厌，可是过了两三个月之后，觉得好像哇很有诚意哈，或许可以给她机会。可是突然她又不来了，我就非常不甘心了。哎，怎么不来了？怎么会不来呢？所以呢？当然这是老派的，现在不一定需要这样，也不鼓励这样，就死缠烂打，让他感觉你的存在成为一个习惯哈，他习惯被你 来 习惯被你关注关心关怀。 胡兰成我倒是总结过，他是四招，就是第一是说好话，第二是马上跟那个女的要结婚，很快的就 要结婚 对，第三个呢就是要花女人的钱，就是要花女的，这女的很开心的，又说好话又的。第四个呢，就坦白，就把以前他所有交过的女的全告诉你，而且不说坏话，也说前面的也是话好讨好，言下之意你是更好。胡四招是非常有 用，但你加一招死缠烂打， 死缠烂打，他加在一起就已经是死缠烂打。 你说我这儿突发奇想啊，假如胡兰成生活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，对吧？然后张爱玲，或者不一定张爱玲，或者是那个小周什么的，哪天啊 蹭一下把他们微信朋友圈截图，哈哈哈哈出来了，然后这家伙约了多少个女的，哎，胡兰成会怎么样？ 中国作协就招他做会员， 觉得他作品很好啊，因为他的确还是很有文采呀、啊，啊，形容小周啊，这个说他这个人呢、啊。是像江边沙滩上踩出来的脚印啊！哎呦，你也不是一般的男的能够讲得出这样的话的。 真的， 那个上次那个文涛问我啊，说这个约炮你能讲什么话？我一时真是想不出来，我们的词汇很贫乏。不过后来回去我仔细想了一想，是内地哈、啊，像刚才讲的那种可能性骚扰这种，他就会避免了。我们那个语言比较丰富。你要想跟一个女的接近，对吧？但你又不要被她抓住辫子，对不对？你要很合适的向她提出，我们什么时候一起抄党章啊？ 什么什么？ 什么时候一起抄党章啊？上海口音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徐老师刚才讲的，我觉得也是。就今天啊。很多这个你看教语文的就会讲说今天呢越来越粗鄙了，你觉不觉得今天的这个话呀就越来越直漏，越来越这个粗鄙，你不像就是过去哎，就是约个会儿啊，张生跟崔莺莺啊，就是隔墙花影动啊，疑是玉人来，这本来就是半夜翻墙约会儿，但是你看有文化它可以说得更美，对吧？就像，哎，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。 等不及啊，现在，而且不需要啊。所以刚说，假如胡兰成哈、啊，现在是发微信、微博什么短讯，不会成功的、啊。因为你别忘记，站在男人的角度，我去追你什么哈、啊？可是那个对方那个女生完全变了嘛。以前的女生会欣赏你什么沙滩上面踏出的脚印，现在女生看不懂啊，也不稀罕呐、啊。你给我发个图片就好了。或者给我发个链接啊，好玩的。 对， 你的对手不一样。 你说的太对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，就是我也是老了，跟他们小妹妹没法玩了。因为我现在发现呢，就是个别的这种90后的吧，他们我觉得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，哎，他已经不能理解任何幽默了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就是这个话呀，拐弯的话他一概听不了。你知道就是这个事情，我就又要想起咱们这个节目武术指导徐浩峰，文学电影学院的，他前一阵写篇论文，写篇文章发给我看，他就说我们过去的编剧学的这一套全没用，因为我们的老编剧老师告诉我们写台词要口是心非，这说的很有意思。他说你看，真实生活里人们都是口是心非的，明明我爱你，我要说讨厌你。对吧？或者说一半藏一半，耐人寻味。他说可是现在我们写的本子投资人讲看不懂，他说看不懂压倒一切，说观众要直白。他说于是最后我们现在写的本子成了一种就像泼妇吵架一般，心里就毫无保留啊，就是想干什么就直说呀。他说就是整个这个，就说那个时候我们电影学院的编剧老师让我们假定观众是聪明的，有智慧的，对吧？有感情的，有什么的，有文化的。他说可是今天我们要假定观众是傻到一种啊，任何拐弯的话，你知道那天我跟一个作家就是聊天吧，就是我作为主持人，我有时候有这种体会，哎，有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些观众我就算知道什么叫脑残粉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他到一种什么程度，比如说我跟徐老师开玩笑，徐老师是个作家啊，然后我说徐老师你看，你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，哎呦，你还得了和平奖，你现在还拿了普利策奖，你还让不让别人活了？你知道你的某些粉丝如果是脑残粉，他就甚至能的这主持人敢说我偶像不让别人活了， 对 吧？他完全不会意啊， 我说好话都听不懂， 这好话听不懂啊， 最惨 就是幽默听不懂啊。我说这个，哎，你看在所有的外国电影里，好莱坞大片里，他这个人是幽默的，说话的怪，过去老北京人都讲究骂人，你有水平叫不骂人不带脏字儿，拐着弯说话，他显示出你是有智力的。可是今天个别的少数的人其实不少了，我怎么发现他们听不懂任何稍微拐点弯的话，他必须最直白。 这不需要嘛，现在骂人比方说在路上和或是说在地铁的冲突，这三部曲嘛，第一个就是你蹬我，我蹬你， 蹬脚，对，蹬了几分钟之后就骂脏话，最脏的脏话直接骂。第三部曲就是什么？掏手机啊，马上一掏手机，我拍你上网，你我拍你拍你拍你这样。 哦，对，没有语言， 还好不是掏手枪 啊，不是啊，手机啊，手机最重要的工具。哎，我最近看到一段片啊，所以我最近洗心革面，改邪归正啊，不看大婆打小三了、啊、，OK 哈、啊，看小三打小四，现在很多这种很好看的、啊，也不看。最近就研究暴力嘛，暴力跟网络的关系，你看到很典型的。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暴力加暴力，比方说我看到一段在地铁，两个男的中年的稍稍可能碰到一对小情侣，二十来岁年轻人，那个男的就在女的面前呢拿起手机就拍着那两个男的，然后不断挑衅，怎么样，你刚不是碰到我吗，你再碰啊，再骂，你看你讲话讲话怎么不讲话呢，那两个男的都已经好了算了不讲话这样，可是那个年轻人呢还是不放过他们，讲话啊，你刚不是很嚣张吗，讲啊，现在讲啊，讲，终于这样对镜头对着对他对方两分钟后，那两个受不了就打就打起来，对，你想一下子动，对对，你被人家这样站起来，好了我已经忍让了不讲话了，对，你还对着拿着手机对着我两分钟，嗯，你那个血就上来了嘛，就打了，完全没有必要的。 所以现代文明的要则就是对着手机要不生气。 所以你知道，就是说你看你包括今天这个时兴的节目本质上啊，就人已经到了一种你必须刺激我的感官了，嗯，哎，我就经常说有理不在升高，嗯，可是今天吸引观众就是靠升高、嗯、靠喧嚣靠嚎叫靠咆哮、嗯、对吧，哇这就哎呦大家注意了好看，就是这个，但是这样下去我为这个民族智力的发展跟担忧啊，你这个人都是多么没有劲的人呐、啊！ 但是从积极的角度，当然你们讲这些都是就是现在大众媒体的一些问题，但从积极的角度来讲，对于过去的这种书生腔啊这种抒情的东西啊，也是一个反驳嘛。我最近看到的很多人看的那些微信公众号啊、嗯、女的写的，她每次都要骂人的，就是 TM、嗯、 对对， 一定是叉叉 TM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觉得他就是迎合一种习惯，因为他可能在上一个年代就胡兰成们太多了啊，这种甜言蜜语的，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要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等等等等，这类东西太多了，所以现在的这个年轻的人他喜欢直接反驳，也许播了一阵慢慢的又出现一些冰心了呢，对不对啊， 你比如说现在就有时候你回家你跟家里人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，嗯，我得承认我可能不太适应今天的这个大众视听习惯了，嗯，因为我这个人 家里人不能， 不是本质上啊，不是我在本质上我好静不好动，嗯，你知道现在最火的那些个综艺节目，因为家里人都在看那些综艺节目，我就在另一个屋子听着，我就是大吵大闹大喊大叫你知道吗，但是非常成功的非常好看的，家里人都看，一人一个 iPad 在看，可是我就觉得好烦呐、啊！我就觉得这么现在他们都大喊大叫，全你没有这个，因为我在另一个屋听，包括他们爱看的电视剧，就中国人在电视剧里说话，怎么都是在那大吵大闹大喊大叫，我就觉得闹腾得慌啊！你都能不能安静点？ 用我的方法，我也是一家三口哈，有时候不同人看不同电视，看 iPad 哈，也是经历过这样。他嫌我吵，我嫌他吵，他嫌他吵，那最后很简单嘛，我们还是继续看自己的，对啊，每个人买了一个，每个人买了一个几千块的耳机戴着，我们现在很安静的，唯一讲话的人是我菲佣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三个人都戴着耳机，然后看着自己的东西，你学试一下。不管你家是五六七八九个人都用这方法， 你这个家庭图景画成漫画蛮好玩。以前的一个典型的漫画是李陀跟我讲过，他那个时候他家里，他那个时候太太张暖心嘛，还有两个女儿嘛，一起吃饭，他说一个人讲话，嗯，另外三个人都不是听，而是等着你讲完没有？你讲完我讲，但是他哎呀，他讲的时候，另外三个也是等你讲完了没有？ 但是佳慧，你知道，刚才我想你说这个，最近我一个哥们儿给我露馅儿，玩线了，就是他跟他太太嘛，都是插着那个耳机的，嗯，但是他那天他那个耳机啊。 他没插上，这插虚的，就没插上，他在看 AV， 那声音啊，这样，结果他老婆突突突就从里边出来了。我看女的非常敏感，你看什么呢？ 哎，后来怎么样？我好奇后来怎么样？因为香港做过一个调查，原来呢，绝大多数的男女分手，是因为女方发现男朋友自己看 AV， 自己搞自己，女生很受不了这个， 是吗？ 觉得你要羞辱我。我明明在，没办法满足你，你自己看，自己搞，干什么？ 这个不理性。